疑倩影经过，看灯色与夜色辉映，明亮眼眸里一缕失落，令我眼光不禁追随，仍是你步履多优美，发披肩在风中飘起，明亮眼眸里忧郁的梦，又似带出一点傲气，唯愿你永远不会失去，仍是你说话轻轻笑，随着你进出于晚灯里，如愿结识双双多爱河，陪伴你步履轻快，晚灯光在分隔优美，明亮眼眸似星光般亮，为这晚装添上艳美。唯愿我与你朝晚相对，陪着你说话轻轻笑，陪着你进出于晚灯里，愿你会跟我相度爱河，陪伴你步履轻快，晚灯光在分隔优美，明亮眼眸似星光般亮，为这晚装添上艳美，为这晚装添上艳美。